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依然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吕慧斌，来和我们继续聊一聊小儿近视的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们先欢迎吕大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吕大夫。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和您一起聊了这个小儿近视的一些现状呀，包括成因啊，还有症状哈，什么样，他怎么样了，就该去这个医院就医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主要就和您聊一聊这个小儿近视如何去治疗，还有它的一些科学的预防哈。那首先呢，我们先聊一聊这个，如果我家里的小朋友有这个近视的问题了，我们一般到医院去就医，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治疗的过程呢？ 上一期呢，我们也大概说到啊，就是如果是你怀疑这个小朋友有近视的倾向的话呢，那肯定我们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医的。那正常对于我们近视的检查来说，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检测，就叫三通验光。 对，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我们有说到这个三通验光的重要性啊。那大部分小朋友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啊。那除了这个三通验光之外呢，我们还要监测眼轴。所谓的眼轴其实就是眼球的前后径。因为我们近视度数如果过高的话，我们的眼轴会增长，这样会面临一些眼轴增长使我们变薄带来的一些其他的眼部的问题啊。同时呢，对于近视的孩子，我们还要去检测他的眼底。那如果是说在我们检查的过程中眼部没有其他疾病了，那我们对于近视的重中之重就是怎么能让近视增长的慢一些。 对，对，因为已经近视了哈，我们就该控制它， 是 不要让它疯狂的去。 有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反正都近视了，那就戴眼镜吧。其实这个想法也是很不对的。那不同的近视来说呢，低度近视它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它的眼底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如果说这个孩子你能保证他在成年之后控制在近视控制在300度以内，那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怎么着都行。如果是说他的近视变成了高度近视，甚至是病理性近视，这个将来会导致非常多的眼底问题，比如说视网膜脱落，比如说眼底出血，而这些都是一些致盲性的疾病。即使是我们现在有非常先进的科技，能够让您摘掉眼镜，视力还是1.0，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个近视手术相关的哈，你做完手术视力是1.0的，但是他本身的眼睛的近视还是一个高度近视的状态。他所面临的高度近视的并发症，刚才提到的这个眼底的视网膜脱落呀、出血呀，这些会致盲的这些疾病，它的风险是一点都不会降低的。我们可以把这些手术理解为美容。所以很多家长，我也有碰到有一些家长就觉得说，那就近视了就近视吧，戴眼镜呗，反正也不用有什么可治疗的，就这种态度其实也是不太对的。所以我们对于眼睛的健康来说呢，那我们力求近视度数越低越好。这个不仅仅是眼镜的问题了那所以如果是已经近视了，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个近视度数长得慢一些呢？眼镜是绕不开的话题， 对对， 很多家长特别不愿意戴眼镜，就觉得戴上就摘不下来了。那其实我就跟家长去说，你这就是掩耳盗铃嘛。眼镜没长在你身上你觉得摘不下来了，那就觉得说怎么就摘了就不清楚了，那是 对比的对比的结果，那你原来没戴的时候它也不是清楚的呀。 哦，对， 哦，是吧， 对，也看不清了。 是啊， 嗯， 只是说有很多小朋友说我一戴上眼镜第一瞬间说我从来 没有 看 这么清 楚。对，甚至有的小朋友就觉得说，嗯，啊，原来看东西是这样子的吗？原来都是虚的，有重影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跟爸爸妈妈说呢？ 嗯， 有的小朋友说我觉得这好像是特异功能，然后确实是有这样的。我说啊，哦，那这特异功能还是机密呢？他说对，真的，就小朋友的世界你很难去想象啊。 对对对， 这是我在真实的门诊中碰到的例子 啊， 哦，啊，这里所以呢，就是举个例子，就确实我们碰到的不让戴眼镜的家长不在少数。 嗯 嗯，这倒是一个。 就首先这家长有一个心理的问题， 嗯， 就是说，哎，我孩子要是戴上了眼镜呢，我以后可能孩子就摘不掉了， 嗯， 所以大家就有这心理的困惑，就所以就不想戴眼镜。 对， 啊， 其实戴不戴眼镜并不是你摘得掉摘不掉的问题，而是你的眼睛的屈光度， 嗯， 也就是你近视多少度所决定的。 嗯， 那你真的是将来近视度数比较高，那你势必是要有眼镜这个问题的， 嗯， 啊，要么眼镜要么手术啊， 嗯， 但是你总得去面对它， 嗯， 所以这个眼镜不是我们逃避的问题， 嗯， 反而对于我们小孩子近视来说它跟成年人不太一样，因为小孩子近视它是要增长的。 哦， 嗯，比如说我今年100度，明年可能200度，甚至明年可能会300度。 嗯， 那这个情况我怎么能让他明年少长一点？ 嗯 啊，所以明年我是长成200还是长成400这个问题啊，我有没有不同的办法去得到不同的结果？ 嗯 啊，其实除了小朋友自己注意之外，对于临床上来说也是有一些措施的。 嗯， 比如说我们肯定佩戴眼镜比不佩戴好。 嗯 啊，因为这个我们所有的眼科医生， 嗯， 所有的做近视眼的研究的科学家都会去研究你到底怎么去配镜好。 嗯 啊，他要是100度，你是去给他配100度好，还是给他配75度好，还是给他配125度好？ 嗯， 这都是有说法的。 嗯， 那我们目前来说呢，大部分的科学的结果是我们要去阻角，所谓的阻角就是不要过角，比如100度我们就配到100度。 哦， 嗯，然后你也没必要去人为的给它配成125。 哦， 啊，那也不要像一些原来我们一些不太正规的眼镜店会去配镜的时候， 嗯， 他就告诉你，哎，100度不行，你戴着晕，那我们配75吧。 哦， 那其实这样子来说呢，对于小孩子他的近视控制效果是不太好的。 嗯 嗯，所以我们配镜的原则就是要阻角。 哦， 所以我们 足够， 对， 哎， 对，要 足 量的矫 正。 正，对对对， 嗯， 所以对于这个在极端来说，那如果这个孩子近视了，你不戴眼镜你就没有足角，你是个欠角的状态。 对， 嗯， 对， 它也是不利于我们近视控制的。 哦，就等于说其实戴眼镜它也是在控制你近视的一个升高。 对 对 对， 所以说并不是说我戴眼镜就不好了， 嗯， 就是说我可能戴了眼镜之后我可能会就是啊摘不下来，其实它就是在这个门诊当中戴眼镜就是在帮助小朋友去校正这个， 嗯，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没有过多的考虑它的方便呀，啊，或者是这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 对，嗯，对， 当然有特殊情况，有的小朋友是戴了眼镜之后就觉得会产生心理问题，同学会笑话我等等，有这样的需求。如果这个小朋友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可能会去帮他想别的办法。 嗯， 那甚至有些小朋友比如说嗯，确实就是很爱漂亮，或者跳舞不方便呀，或者是做一些训练呀，这些情况，那目前来说呢我们也可以去给他采取别的办法啊，得到一个矫正的效果。 哦，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不戴眼镜？ 除了我们眼镜之外啊，可能很多已经近视的小朋友家长会听到非常多的一个名词叫角膜塑形镜， 嗯， 也叫 OK 镜。 哦，嗯，OK 镜。 嗯 嗯， 对，这个眼镜呢是一个隐形眼镜。 哦， 嗯，它是一个硬性的隐形眼镜。 嗯， 那它的佩戴方式呢是晚上睡觉前戴到眼睛里边。 哦， 嗯，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呢把眼镜摘掉。 嗯， 那我白天视力就好了。 哦，嗯，哦，就是睡一晚上把这个眼镜戴进去睡一晚上。 它是在睡觉的过程中 在调节。 对，它之所以能够让你白天视力好呢，是因为它在晚上睡觉的过程中给你的角膜塑形了。 哦， 什么叫角膜塑形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手上我就是摁着这儿，我摁一晚上它会有个印儿的。 对对 啊，那角膜也是一样的。 嗯， 角膜其实是我们眼睛里边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屈光度，就角膜的形态，它扁一点或者平一点或者凸一点，它是影响到这个眼睛的度数的。 啊， 你可以自己试试啊，就是摁一下这个眼睛，你看东西会变模糊的。 对，因为它是改变了你的角膜的形态啊。如果它的形态不对的话，它的屈光度也是发生改变的。所以通过晚上这个眼镜的佩戴呢，让你的角膜形态发生一点点变化。 对对，在晚上睡着了以后，它自己在其实在是做一个塑形。 是的，然后这个塑形呢，让白天的时候你的角膜的成效啊， 是 能够解决部分的周边远视离焦的问题。 对 啊，这个词儿非常专业，但是您也不用去深究啊，就是有的家长就是很专业。然后这个你就理解成这个成像的结果是来延缓近视增长的。所以我们对戴角膜塑形镜来说呢，可以非常有效的去延缓近视的增长，比普通框架眼镜会好很多，好一大半。也就是说同等情况我戴眼镜长100度的话，我戴这个塑形镜可能也就长个二三十度。同等情况的话啊。但它不让你增长，让你长得慢的原因并不是有的家长说我戴扣上一个眼镜箍着眼球然后不让它长了。不是是白天我们摘掉眼镜之后这个成像让它去提供一个好的光学校正。然后这样长得慢的。所以这个是临床上我们碰到的年龄比较小然后度数长得很快的这些孩子非常常用的一个校正手段。 治疗的方法。那就刚才说了，就是有这个戴眼镜是一种治疗矫正的方法，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角膜塑形镜，就是俗称叫 OK 镜啊，大家好记一点。就是说这两种方法是我们临床上比较普遍的一个使用方法啊，治疗的方法。那刚才您说了这些治疗方法之后，除了这两种就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那其实现在我们在研究非常多的这个近视控制啊。 对， 那目前来说最接近于临床应用的还有一类就是叫低浓度阿托品的使用。 哇 啊，但是这个药物其实阿托品是个什么药啊？阿托品就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药物了，强心针就叫阿托品啊。所以这个药物呢，那我们散瞳药也是阿托品啊，高浓度散瞳药也是阿托品，它是在我们目前来说治疗近视的研究阶段的一个药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好多家长好像对这个药的接受度有点超过我能想象的高了啊！就是我们并不太希望家长对这个药物的接受度这么高，因为它是一个药物，它对全身很多靶点都起作用的。那对于这个药物的安全性研究是非常慎重的，其实包括美国等等都是在研究范围内的，包括中国也是啊，仅仅在某些渠道它是批准使用的，还没有大面积放开。为什么？因为这个药物它还在处于很多的临床研究阶段。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多临床研究呢？是我们要去搞明白这个药物，第一，它的效果到底是怎样，第二，它的作用机理到底是怎样啊，第三个，它到底长期使用有没有哪些副作用。那只有搞明白了这些，所有的我们临床手段啊，包括药物也好，治疗方式也好，我们刚才提到 OK 镜等等这些也好，你都是要知彼知己，你是要知道它有哪些好处哪些坏处，你才能去预防，你才能去正确的使用。那对于这个阿托品，低浓度阿托品的药物使用来说，只有在新加坡和台湾是放开的。但即使是这样，也应该要在眼科医生的监测下。不可能说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神药啊，然后就到处就满天满网去买啊，然后这样是很不好的。那对于这个国内呢，我知道有很多家长之前会去找代购。那现在新加坡其实是对于这个药物的限制相对比较严格了啊，就代购也很难，就是很轻易的去买到。会经过比较麻烦的一些手续。很多家长对这个药物的使用度呢有点过高。 就是它是一种口服药。 它是一种眼药水。 是一种眼药水。 对，所以用起来相对好像简单。 简单一点。 相对好简单一点。但是呢比如说眼睛的调节力啊等等，眼表的状况能不能耐受啊，你都要在医生的监测下。所以如果是使用这个药物的家长的话呢，一定要带小朋友每三个月要到医生那儿去做正规的检查。至于说下一步是否是需要使用还是要暂停使用，一定要遵医嘱。而不能自己去用。那还有的小朋友，还有的家长会给非常小的小朋友，低年龄的小朋友去预防性的使用。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在哪儿都没有这个用药之争的，完全没有必要啊。我们也可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嘛。就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不能说我觉得冬天会感冒，我先把感冒药吃上，这您不会对吧？ 是。 所以对于我们眼睛来说呢，也没必要觉得说我觉得他将来会近视，我先给他用上药，这是不对的。 不要轻易的，就是我还没 近视，我就怕我近视，然后我先把这药用上了。 嗯、 对 对 对，所以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啊，治疗近视、小儿近视的一些方法哈、啊 嗯， 一个是戴眼镜是一种很常用的方法，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 OK 镜， 嗯、 但是那个名词很长，叫什么？ 叫角膜塑形镜。 对，角膜塑形镜哈、啊嗯，这个是一个方法了。那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平时治疗的方法，那最后呢，我觉得。我们最关键的其实是一个科学的用眼和一个科学的预防、 嗯、 所以在最后您给我们说说这个怎么样能科学的预防我们近视、啊、 嗯 小， 确实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近视是怎么发生的啊、 嗯。 那对于我们眼睛来说呢，近视是不可逆的， 嗯， 所以预防对于相对于这个治疗来说重要的多。 嗯，对， 就这个东西跟长个儿似的，很多家长就没近视的时候不觉得是回事儿，一旦近视了说、 哦、 哎呦我怎么能把这近视去除啊、 哦、 那我就跟家长说，您今年长到1.2米了，您明年只可能说是长1.25米呀，还是长1.3米，还是长1.4米。 嗯， 你不可能再回去。 对、 嗯、所以眼睛也是，它的发育是有急性的。 嗯， 那在预防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用眼息息相关了。 嗯， 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说啊、我没有过度用眼啊、 嗯、 那其实这个眼睛它的屈光发育，前面我们有提到，最好你是给它一个长时间的这种看远的焦点刺激。 哦、oh, ， 对。但是对我们日常现在的日常生活来说，我们很难去保证。 嗯 啊，但是这一点有提示啊，我们每天要去做足够的户外活动。 嗯， 这个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看远的焦点刺激嘛。 嗯， 这个户外活动每天至少要求2个小时。 哦，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 对，然后对有的家长来说、 哦、 觉得2个小时挺轻松啊，有的家长就是说、哦、我们每天都特别注意户外，因为家长很多有很多这种近视科普的意识了啊、 哦、 那时候每天很注重户外，那我说那您户外多长时间呢、 嗯、 我们每天都得有1个小时。 哦、 嗯、 还觉得挺多的呢。 他已经觉得很多了他真的觉得很多了、 嗯、 尤其是上学的孩子。 嗯 嗯，家长在工作比较忙的话， 对对对， 确实就很难去陪他这个户外。 对、 啊、 户外。 所以这个户外来说呢非常的重要。这个不仅仅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 嗯、 那对于没有近视的孩子， 嗯， 那其实更多的就前面我们讲在这个视力建立发育的过程中、 嗯、 比如这个2-3岁的孩子，上幼儿园的孩子、 嗯、 有没有去关注他视力的问题、嗯、这时候其实你做的工作都会在后边体现出来。 是 嗯， 是，就是越小的时候越在注意这方面。 对，他是在就是跟冰山似的，在水平面以下的这个隐藏的功力啊、 嗯、 就会在后期体现出来的、 嗯、 啊。所以那个户外对他们来说呢，对这个小孩子视力发育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但是对于户外的理解很多家长也是理解不到位的。 嗯， 我们什么叫户外？ 嗯， 有很多家长你跟他说多做户外，回去立马给你报一 啊 乒乓球班 啊、 哦、羽毛球班 啊、 哦、游泳课 啊、 哦、什么体育运动都给你报上报满、哦哦、啊。但其实我们说的户外、 嗯、 我们没有要求你做任何的运动。 对， 嗯，你做什么没关系，你说我出去跑没关系，我出去骑车可以啊、 嗯、 我出去发呆我啥事不干， 嗯， 可以。 对， 嗯，这能满足户外。但是呢、嗯、您去做的那些体育运动只要在体育场里， 嗯， 不解决问题 啊、哦，反而还近、 嗯、 你盯着那个乒乓球它有的时候还是近呢、 嗯嗯、 对， 所以我们户外就2个指标、 嗯、 第一个呢您要知道是在室外、 嗯、 啊。第二个呢要有光照的情况。 对，有光照的情况、 啊、很多家长就像现在冬天放学之后吃完晚饭、 嗯、 天就黑了。 对，天黑了， 然后写完作业再下去溜达一圈、 嗯、 这时候其实对眼睛没有多大帮助的、 哦、 所以我们会建议孩子说你放学先在楼下 先玩一会儿、 啊、先做过户外、 嗯、 然后再回家吃饭写作业。 是、 嗯、 是， 所以这个户外你要去找时间的。 嗯， 嗯，像很多家长觉得说哎呦我上学压力太紧张了，然后也抽不出时间，其实我们就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个小习惯，比如你要是去上学、 嗯、 不是特别远的情况下我们步行、 嗯、 骑自行车， 对 啊，这时候你都可以解决户外的情况嘛。 对 啊，就也不用去堵车了。 对 啊，开车也更快了，然后多看看外边，一起聊聊天、 嗯、 挺好的、 嗯、 放学走回来啊，这有一段时间。那课间呢，这些小孩子有的他是不喜欢就是起来去活动活动 的， 但其实课间呢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嗯、 我们要多出去。我们建议是每个课间一定要去户外、 哦、 实在是有的年龄特别小的小朋友、 嗯、 条件不允许户外的情况下，那我们就看窗外、 嗯、 做远跳。 对、 嗯、这也是能够有一点办法的、 嗯、 啊，有一点作用的。 嗯 所以一定要去 保证户外的情况、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那第二个宗旨啊，去预防近视来说，第二个宗旨就叫减少近距离用眼。 嗯，对， 很多家长觉得很委屈，我们从来不看电子产品，怎么就近视了、 啊、对， 就上礼拜我就碰到了一个4岁多的小朋友， 嗯， 近视150和175。 嗯 嗯，妈妈本身就是一个高度近视，所以她很重视的，她从来不看电子产品。 哦， 但是就是那种很委屈的家长了、 嗯、 说我们怎么就近视了呢，而且这么小就开始近视。 嗯、 哦、然后那你就再去看这个小朋友，他有一个特点，他手里随时拎着一本书。 哦、 嗯、 对。 所以你就问他说，那他不看电子产品他喜欢干嘛呀？ 他喜欢看书。 他喜欢看书他喜欢拼图、 嗯、 他喜欢玩乐高、 哦 啊、他还弹钢琴。 对。 那我列举的这里边每一个都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去刺激近视的。 是。 嗯， 是。 甚至有的小朋友你去玩乐高一上午2-3个小时坐那，他肯定不动会儿。 嗯 嗯, 嗯。而且他越玩越大，到4-5岁他是玩那种小颗粒的。 嗯 啊 嗯， 聚精会神，恨不得放脸前使劲去插。 啊、 嗯。嗯，这样也是一个持续的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非常的不好。也特别容易导致近视。 我们预防了这个电子产品，但是我们并没有预防近距离的去看东西。 对，所以现在对于我们很多就自己相对比较注意的家长来说，我们的告诉他正确的方向不光聚焦在这个电子产品上了。 嗯， 我们要强调你自己去想想你家里哪些习惯你是近距离的。所谓的近距离就是在我手头范围以内的，我看的东西在我手头范围以内的，这都叫近距离，这个要尽量去减少。 嗯, 嗯，这些长时间使用也是不好的。 嗯, 嗯，那除了这个我们要远眺或者是在户外运动，户外， 嗯， 然后远眺，然后减少近距离的这个去观察哈、 嗯、 那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呢，可以预防呢？ 嗯，再一个就是我们在迫不得已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 嗯、 包括现在这个因为疫情啊，很多会 上 网 课。 对, 上网 课。 对, 对， 所以上网课的时候呢，那你是迫不得已使用电子产品的、 嗯、 我们要怎么办？第一个呢，我们看近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家写作业的时候、 嗯、 要注意时长。 嗯, 嗯，对， 我们这个间歇的远眺或者是户外、 嗯、 比我们每天就拿整整2个小时去做户外有用的多。 对对对、 嗯、我们看近的时候一定要看近，其实真正的眼科医生的建议是20-20-20原则、 哦 就是我看近20分钟、 哦 要远眺20秒、 哦、 远眺的距离呢是在20英尺以外、 哦、 也就是6米以外的地方。 6米以外。嗯， 所以那你只有户外你才能看到远处6米以外的地方。 对、 啊、 对， 所以这个要做到我们看近的时候要片段化。 嗯, 嗯，不要觉得说哎呀我6点开始写作业写到10点或者写到8点、 嗯、 这种长时间是不好的、 嗯、 啊，你中间一定要起来休息，在家就定个闹钟。 嗯 嗯，你要对，然后20分钟、 嗯、 啊，然后及时的去做。那在我们这个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上网课的时候呢、 嗯、 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嗯、 就大家其实可以留意一下，如果你拿着手机， 嗯， 或者你拿 pad、 嗯、 或者你看电脑的时候，你离屏幕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嗯嗯，你可以站远一点。 对，我们的屏幕越小的话、嗯、你的离的屏幕 越近， 越近的。 对， 那其实这个距离来说对我们的眼睛的调节力影响非常大。 嗯， 越近越容易疲劳。 对 对, 对， 所以呢我们希望你上网课用的电子产品呢离你眼睛越远越好， 越远越好。 对，那得保证清晰 啊。对， 所以呢我们能用电脑就不要用 pad、 嗯、 能用 pad 不要用 手 机、 啊、 我需要长时间用电脑，甚至我在家里放一个大屏幕都好，或者用电视。 是的、 啊、或者是用一些高清的投影。 嗯 啊，但是很模糊的那种投影，对比度本身就很差的那种、 嗯、 就相对疲劳一些，就不建议了 啊。 所以如果你用一个电视的话，你完全可以坐在2米以外的地方。 是 啊，这样也是相对好一些的啊、 嗯、 能够去减少这个电子产品带来的冲击。 是、 嗯、 那眼保健操呢，就是做就经常的会做一些眼部的一些这个按摩呀，就等等、 嗯、 类似于这个眼保健操，这个也管点 用。其实眼保健操也是管点用的、 啊、 会缓解我们眼周的疲劳。 对, 对, 对、 那我们前面最早提到这个眼睛肌肉过度调节的话、 嗯、 它过度疲劳的话它也会引发假性近视。 嗯、 啊、 嗯，对， 这种情况也是有解决作用的。 是、 嗯、 哎呀，真是，这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呢非常感谢吕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给我们2期节目科普了这个小儿近视的这个话题啊，我们今天听的也是非常的明白了啊、 嗯、 最后呢很感谢您，也希望您以后常来哈，常给 我 们科普。 我也很希望能够常来啊、 嗯、 希望大家就是从自己的生活习惯上去做到， 对， 怎么去预防近视，怎么保护眼睛。 嗯、 其实这个真的是力度比医生大得多。 嗯 嗯， 好， 谢谢谢谢。